时间先来看一下两个国考题目，把刚刚讲的呢客观合并结合上述审三阶段理论的一些呢重点概念呢帮同学先复习一下。来，首先请同学看一下呢45页这边87年律师高考这个题目，这是用一个呢选择合并的形态呢来设计的一个考题。同学简单的看一下这个45页、46页呢相关的一个国考题目啊。那么这个题目呢，张三呢是原告，然后呢这个李四呢是一个被告。那么张三主张说呢，房子租给被告李四，租期届满的啊，被告一直没有返还系争房屋，所以呢张三根据所有物返还请求权，或这个题目写得很清楚，你把或这个字圈起来。张三的原告主张呢767物上请求权，或者呢450条租赁关系消灭后的租赁物返还请求权，诉请法院择一有理由者判决李四返还房屋。依照旧诉讼标的论，张三的诉讼属于何种客观合并？哎，同学，如果你连第一项你都不会写，太离谱了吼，送分题啊。他的客观合并是标准的选择合并。一诉呢主张数项标的，但是只有单一的声明，这两个标的的声明都是返还房屋，请求法院择一有理由者加以审判，标准的选择并。第一个问号送分题，再来第二个问号也是送分题。一审法院认为张三之诉其中一个标的请求合法有理由者，应如何裁判？呼应原始的定义，只要呢择其有理由者呢为原告胜诉的记载即可，这是预备合并类型的基本定义。所以一二两个问号占的分数都不多，各占5分而已，非常简单的一个基本定义。重头戏呢占了15分的是第三个问号。假设呢被告李四呢提起了上诉，二审认一审的前开认定不当，而张三他部分的请求有理由者，应如何裁判？同学看不懂是第三个问号，感觉很抽象，但是你把它翻译稍微化成实际案例呢就很清楚了。来，第三小题在考什么呢？我们把张三李四改成甲乙好了，这样比较好说明。把题目简化成呢，这个张三原告甲呢，把这个房屋呢租给这个被告李四嘛，那租期届满之后呢，被告呢不还房子，所以就呢依照民法呢在各里面的租赁物返还请求权或者呢所有物返还请求权呢择一呢请求法院呢判决原告胜诉。那题目怎么讲啊？一审认为呢张三之诉有理由，那你就假设这样好了。假设一审呢人家是挑呢450呢做这个张三原告甲胜诉的裁判，所以被告李四不服，上诉到高院。那么李四当然是针对一审挑他败诉的那个标的呢声明上诉嘛，这就是第三个问号问你的。假设李四的上诉合法，第二审法院认第一审的前开认定不当，但张三他部分请求有理由，这句话什么意思啊？什么叫二审认一审前开认定不当，但张三他部分的请求有理由呢？翻译成白话文就是二审的新政认为啊，二审的新政是认为说呢450应该是无理由的，但是他部分有理由。二审认为说，但是767原告张三在一审主张的他部分的那个标的是有理由的，请问你这时候二审法院怎么判？那各位，这个问号叫你写什么呢？就是占了15分，叫你老老实实的分点分项去写上诉审三阶段理论。所以完整的解答怎么写呢？占15分，你当然写多一点，就把你推论过程写出来。第一段就写说呢，这个呢被告李四呢，虽然只有针对啊450上诉，但是呢， 另外那个标的767呢，也跟着跑到高院移审去。第一段就写上诉不可分的理论，所以虽然呢，乙呢，李四被告乙呢，只针对450挑他败诉的标的上诉，但是那个呢，其他标的767呢，跟着跑到二审去，不但跑到二审去，这一个767在二审纵然没有人对他附带上诉或扩张上诉声明。依照附随一体性的理论，二审法院也可以直接加以审理了。所以说呢，二审呢认张三他部分有理由者呢，该他部分可以直接构成审理的对象。答题第二段的关键字在这边，你就要写清楚。考题说呢，法院认为呢，原判决认定不当，原判决认定450胜诉不当，但张三主张的他部分有理由，他部分就767这个标的有理由，如何裁判呢？你第二段要先交代，这个他部分767是可以成为二审直接审理的对象，虽然无人对他声明不服，但基于附随体性理论，该他部分法院是可以直接审理的。最终在收尾，题目说法院认定该他部分有理由，就是呢，新政上认为767呢有理由的话，请问你应该怎么判？来，那第三小题呢，当年是一个期刊论文的考题，考的稍微细一点。同学呢，如果你有看过期刊论文，最好可以写完这一点。那假设你没有看过期刊论文，其实基本观念点出来就好。第三小题主要的考点是说，那么呢，法院可否呢，这个结论是大家都承认的，因为选择合并的基本定义就是，本来两个标的都是认择其一有理由者，为原告胜诉的判决即可，所以你当然可以改依767为原告胜诉的判决，那么不生不利益变更禁止的问题。不管挑哪一个标的，反正都是原告胜被告输，所以这个题目的上诉人是被告乙，那讲白一点啦，针对被告乙来讲没差啦，你虽然针对450上诉，可是高院呢可以改767判你败，针对被告来讲，不管你是450判我败还是767判我败，对我来讲都是输，我都要返还 A 物，法律的效果跟地位没有更不利的影响。所以呢，白色粉笔这个部分是你没有看过期刊文呢，基本观念就应该点出来的。判决阶段第三阶段考的不就是不利变更禁止的适用，所以你考卷上就写说，法院新政如果认为是767有理由，当然可以改767为原告胜诉判决，依旧维持被告上诉人乙呢败诉的判决，此时对上诉人乙来讲不会发生不利变更禁止的问题，因为你本来都是输嘛，横竖你都是输，不管挑哪一个标的，你在法律上的地位并不会因此更加不利。所以呢，假设当年呢，各位没有看过期刊文的话，这个题目白色粉笔点到这边基本分数就有了，但是你回去翻有些补习班解答写得比较啰嗦，因为当年这个题目是呢期刊论文型的考法，后面橘色粉笔这一段就可写可不写了，你有看过文章才知道要讨论这么细啊，那没有看过这两三分只好送他了，只不过呢，如果你答题完整的话，行有余力是可以稍微讨论一下，讨论什么呢？选择并有一个万年考古题的争点，详细内容是下册才会讲到。什么万年考古题争点呢？当我改别的标的判你胜诉的时候，胜败结果不变动，都是甲胜乙败，胜败结果不变动，只是改依不同的标的为审判内容的时候，法院的裁判方式 到底要不要废弃原判决另行改判，还是只需要在主文里面写上诉驳回维持原判即可。为什么会讨论这个问题啊？因为呢，你一审毕竟是挑450判原告胜，你现在到二审要改一767判原告胜，虽然结果上不变，都是原告胜被告败，这个整体结果双方法律地位是没有影响的，但毕竟涉及到实质上诉讼标的胜败认定，你二审已经改认为假的450是无理由的，767是有理由的，毕竟你挑的标的对一审标的胜败的认定新政上不一样了，这种不一样的结果需不需要大费周章废弃原判决重新写一遍，还是说有第二派的见解认为不用啦，既然胜败结果没差，我的主文栏就直接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顶多在事实浏览里面交代说我挑的标的不一样。所以很无聊的争点就是反正结果不变，都是假胜一败，只不过法院判决书的写法，毕竟你的诉讼标的的新政跟一审不一样，要不要在主文里面呢严谨的写原判决废弃，先下一个废弃原判决的主文，然后再重新交代我改挑767判你胜诉，要这么严谨吗？还是第二派的见解说不用了，干嘛废弃原判决重写一份呢？反正胜败结果不变，我干脆主文简单的写上诉驳回维持原判，维持假胜诉原判，顶多在事实浏览交代说这个维持原判的结果我实际上是变动了诉讼标的的认定，所以到底是哪一种主文的记载呢？有这样的一个小小争议，这比较涉及到二审程序判决主文里面什么时候需要废弃原判决重新写一遍，什么时候只需要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在事实浏览扼要交代即可，涉及到一些判决书类呢比较技术性的一个写法的问题。那你有看过这些呢比较琐碎的讨论的话，第三小题是可以简单交代这个争点，而如果没看过，其实重点你把白色肥肥的观念稍微点一下就可以了。好，那么这是87年的律师高考这个考题呢，我们简单的呢用选择并的形态把刚刚上诉审三阶段理论为同学稍微复习一下。那接着你再往后翻，87年看完之后呢，马上来看一下88年的考题，来请你翻到56页。来，88年律师高考改考你呢预备合并，那这个题目呢请你打个星号，除了呢讲我们今天的预备合并之外，顺便复习一下上礼拜刚教到的邱老师的阶梯诉讼理论。那么这个题目呢当年呢沈冠霖老师出的，所以带有呢很浓厚的邱派理论的一个风格在。那同学看一下这个题目怎么考的，债权人甲主张债务人乙为了脱产呢跟第三人丙通谋虚位意思，表示把他所有的土地甲买卖办妥所有权移转登记应属无效，诉请回复乙的所有权，唯恐此项请求无理由，所以预备主张乙丙呢这个买卖行为就算不是通谋虚位也是诈害债权行为，所以依照244条撤销诈害债权呢回复以为系争土地的所有人等于原告甲列乙丙为被告，提起客观的预备合并之诉。断到这边呢文绉绉的你画一下，他在讲什么？他说哦，反正就是债权人主张说债务人乙呢跟第三人丙呢共谋要脱产了，那怎么脱产呢？他们之间可能有个假买卖把不动产过户掉，所以甲的先位请求是，题目看清楚哦，他一开始选择是比较激烈的手段，他先主张乙丙间的买卖跟移转不动产的物权行为这些法律行为通通是通谋虚位意思，表示无效，就是题目前半段讲的 一开始主张假买卖通谋虚伪事表示，所以呢应属无效。这是题目第三行讲的，一开始呢先为是个确认诉讼，确认乙丙的这些法律行为通谋虚伪事表示无效，要求呢回复登记到乙的名下，把这个不动产回复登记到乙的名下，再来又买保险。被位请求是什么呢？唯恐法院认定不是通谋虚伪事表示，那它也是一个有偿的诈害债权行为，所以呢退而求其次，假如法院不认定乙丙通谋虚伪，假如法院认定乙丙的法律行为有效的话，这个有效的法律行为应该也是构成诈害债权行为，所以预备主张民法244条撤销诈害债权，诉请回复登记到乙的名下。所以啊，标准的预备合并，先位请求、被位请求，分别是确认之诉跟形成之诉。好，那第一小题，很多同学看不懂在考什么，这里多看几遍就知道。标准的邱连功老师邱派理论的一个问法，第一小题暗示的很清楚了，原告要如何写诉之声明，才能达成诉之目的？第一遍看可能真的看不懂问什么，点一下你就了解了。凡是题目考你原告声明要怎么写才能达到诉之目的的，你多看几遍之后呢，仔细观察，有时候答题的法感是要训练的，多做题目训练一点 sense， 抓针点答题的技巧。像这种考法多看几遍，台大法研、东吴法研也考过 N 遍了，看久了就知道，这种问法就是在考你说呢，如果它是一个确认或形成的诉讼，为什么说题目已经暗示你很清楚？来，你看一下第三行下，第三行出题者已经暗示说，应属无效，诉请回复乙的所有权，关键就是回复乙的所有权。单纯的确认之诉是不会发生回复返还这种给付效果的。同样道理，你往下看，他在主张有偿行为撤销诈害债权的时候呢，题目的第六行也是讲说，诉请回复乙呢登记为土地的所有人。你要是 sense 够的话，应该也知道形成之诉、形成声明只有消灭法律关系的效果，但是消灭这种形成效果不当然会伴随回复登记这个给付效果。所以出题者说啊，我已经暗示你，暗示很清楚了，他们诉讼目的就是要回复债务人的资历，把土地回复登记到某乙所有了。那你要达到这种回复登记给付返还的效果，一定要加上一个给付的声明。所以第一小题问你，原告怎么写诉之声明使能达到诉之目的，它的考点就是阶梯诉讼理论。所以我们书上解答怎么写呢？先位请求虽然主张通谋虚伪事表示，但是在先位请求里面呢，它可以呢切割成阶梯诉讼的形态。你的先位请求要达到诉之目的，你就要把邱老师那套阶梯诉讼搬过来。所以正确的先位声明是，正确的先位请求是，第一个声明是确认的声明，确认乙丙间法律行为无效。可是单纯只有确认不够，不足以达到诉之目的。你第二个声明呢，要主张767。既然乙丙的法律行为无效了，所以乙跟丙的物权行为、债权行为都无效。无效的结果，乙呢仍旧是所有权人，因为已经确认乙丙的物权行为无效。物权行为无效的话，所有权不生乙转的效力，所以逻辑上乙还是所有权人。只不过这时候呢，房子暂时登记在丙的名下，所以你要如何诉请丙涂销登记、返还登记到乙的名下呢？就是主张一个代位诉讼。债权人甲代位债务人乙行使乙对丙的767所有物返还请求权，要求丙涂销登记回复所有权登记到乙的名下，所以你要加上第二个代位的一个请求声明呢，才能达到回复所有权登记到乙名下这样的一个目的。 这不就是我们上礼拜讲半天邱老师研究的阶梯诉讼前提，他就认为确认之诉跟形成之诉，如果单纯只有确认声明跟形成声明的话，很难达到诉之目的，往往要再加上第二个楼梯，爬第二个阶梯，给付的声明才有办法达到诉之目的。那第二小题呀呢，黑板上不再重写，你自己看57页。第二小题，撤销的诉讼里面来讲的话，那么在法律的概念上来讲呢，你也必须呢，声明一先撤销乙丙间的法律行为之后呢，再来第二个声明呢，才是呢所谓呢，直接依照呢244条的一个规定呢，直接就诉请呢涂销登记返还到所有权人的一个名下了。好，这是概念上来讲，请同学呢特别注意的地方。那书本57页这个排版呢有一点点的问题啦，你的先位请求呢确认诉讼呢那个声明二是242跟767后，这个57页打错了。你的这个第一个呢先位请求确认声明里面的第二个阶梯的声明呢，是代位呢乙呢行使乙对丙的所有物返还请求权，那法条依据是767啦，不是244条第四项。那244条的第四项是搬到下面，当你备位请求的第二个声明撤销完之后呢，请求回复，那直接依照244条的第四项的一个相关规定，所以这个法条的顺序呢，请你稍微的调整一下。57页的书本的记载呢，有所错误，这请同学稍微的注意一下。好，那么这是第一小题的阶梯诉讼声明怎么写呢，比较能够达到诉之目的的部分。紧接着你看一下第二小题，第二小题就是把我们今天刚刚教你的这个上诉审三阶段理论结合了客观合并的概念。一审法院认为先位之诉呢无理由，备位之诉有理由时应如何裁判？这个呢很简单哦，一审认为先位败，备位胜，那请问你主文怎么写？第一个问号送分题，考你类型的基本定义，答案就是主文中分别为胜败的预知，法院分别在主文里面呢为先位之诉败诉驳回，备位之诉胜诉的预知，你要针对先备位两个标的有理由呢分别在主文中一一的明示，这是非常简单的预备合并类型的基本定论，送分题了。重点是第二小题，原告针对他败诉的先位请求提起上诉，二审如果认为先位有理由者应如何裁判？各位，第二小题讲什么呢？回到黑板上，本来一审是判甲先位败备位胜，那题目是说现在甲上诉，针对先位请求的部分呢甲上诉，但题目很显然，哎，同学你不要说题目看不懂问什么，很清楚告诉你只有原告对于先位之诉上诉，很显然的被告乙呢针对他败诉的备位请求不但没有上诉也没有附带上诉，所以第二小题很明显的暗示你说先位请求甲独立上诉声明不服，但备位请求在二审辩论终结前乙都没有放马后炮，乙针对备位请求不但没有独立上诉也没有马后炮附带上诉，所以备位请求处在无人声明不服的情况。既然如此的话，题目怎么考你啊？二审最后的新证是认为先位之诉就有理由了，应如何裁判？甲的运气不错，高院的新证就认为说呢先位是有理由了，假设高院的新证就认为先位有理由的话，那请问你怎么判呢？写清楚一点，分点分项怎么写啊？一样啦，如果没有特殊的因素，时间够的话，我们这种答题永远就是代公式，分三个小段。第一段写说甲针对先位上诉，那你要写备位跟着乙审上诉不可分理论，很标准的制式化公式，好像在铺梗一样，反正三阶段理论呢分点分项写， 甲虽然只有针对先位的部分上诉，被位请求呢一样一审的效力，因为一审是个全部判决，有上诉可分。铺这个梗干什么呢？第二段就接着写说，那么呢，法院当然可以对先位审理。那既然先位已经有理由了，所以依照预备合并的基本结构，被位就无用审理。这是类型的基本定义嘛，本来就是先位请求有理由的时候呢，被位请求无用审理。最后第三个阶段，判决阶段，重点在这边。当年这个题目考的判决的阶段就是啊，先位有理由了，代表一审判错了，一审判错的情况下，所以呢第三个阶段高等法院必须要废弃原判决的全部。第三个阶段呢，有两个小小的重点，请你注意：废弃一审判决的全部，也就是高院呢不能只废弃一审先位声明的判决，不能，而是要把一审先被位的两个判决全部都废弃。因为本来一审呢，先被位在主文中都有胜败的预知，法院判先位败，被位胜，那么这个一审呢，先被位均有裁判的结果呢？法院必须要废弃全部的一审判决，不能只废弃先位请求的记载，连被位请求的记载一并要废弃。一审判决全部废弃之后，改判甲呢，上诉人先位胜诉。最后加一句，这种判决结果没有违反不利变更禁止原则，因为上诉人就是甲，甲本来就是希望改判他先位胜诉，所以你真的遂他的愿，改判他先位胜诉了，并没有违反不利变更禁止，所以法院可以本于新证的结果，直接认定甲先位请求胜诉。这是呢三阶段理论的打法里面第二小题的第二个问号里面，二审法院如何裁判？各位题目多看几遍就发现，考点是很固定的，千篇一律。反正只要客观合并的上诉，你就老老实实的分点分项，分三个小段落，一一的把三阶段理论的概念函涉到相关的考题即可。关键字点出来呢就可以了啦。好，那么这是呢88年律师高考这个题目呢，借这机会帮同学复习一下相关的一些呢学理概念。那今天上诉审三阶段理论就先简单的看到这边，还没有结束。三阶段理论呢在下册还会再看第二遍，等你看第二遍的时候，题目会越来越难，有很多衍生的学理变化，所以这个理论没有那么简单就放同学呢休息了。你今天呢看到了87、88这两年题目，是我们刻意挑出来算比较简单的，真正有难度、比较繁复的变化的相关考题呢，在九字头的考题蛮多的，留到下册的二三审程序再跟同学详细的说明一些比较复杂、深入的学说变化。今天请你初学阶段，无论如何，先把这个上诉审三阶段理论的基本架构在脑袋里面先有一个粗浅的印象。好，那我们整个呢第三章这个重点章节客观合并就先到这边告一个段落。第三章看完之后呢，上册快要结束了，来你再往后翻，第四章数字变更追加，第五章本诉反诉，第六章呢所谓的诉之撤回，这三个小单元看完之后，上册剩下最后一个重点是证据章节。所以在进入到证据章节这个重点之前呢，中间跑龙套夹杂了三个呢琐碎的小单元呢，分别是变更追加、反诉呢以及所谓呢撤回三个概念。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先来看最简单的一个小单元，所以同学请你先跳着往后看，看一下反诉这个单元了。三个小单元里面内容最少，概念也是最简单的，来同学看一下第五章反诉。 刚好后半段剩下呢一点的时间，把这个小单元的重点呢很快跟同学提示一下。讲到这个呢，一分钟哦，穿插一下哦，我们现在手边有个案件呢，真的是发回更审哦，最高法院发回到高院，听听同学的高见哦。法律呢真的是很灵活的哦，法条是死的啦，但是案件是活的。好像前阵子新闻也报过哦，真实的一个案例哦，凶宅的案件哦。这个凶宅案件各位都知道嘛，现在买房子呢，法院认为如果是凶宅，有人死在里面自杀烧炭上吊哦。这个都构成所谓物质瑕疵啦，因为一般人心里觉得毛毛的吼，会减损这个标的的价值，可以减除契约或者要求减价。好在这个前提下呢，凶宅的定义到底是什么？那个案例呢，社会新闻报过，非常乌龙，但是很真实吼。人从七楼大楼的七楼往下跳，所以鞋印是在七楼阳台，跳楼地点是七楼，啪摔到一楼的中庭里面。血跟脑浆蹦出来后，所以摔落地点是在一楼，一楼的住户吓死了，赶快报警后找这个119救护车来，救护车来之后呢送医院急救。尴尬的地方是这个案件救护车上面人员的记载是说，病患呢在到院时呢经急救死亡。什么意思呢？抬上救护车的时候呢，人还有呼吸还有心跳是活着的，只不过摔得太严重哦，血跟脑浆喷出来了，到医院急救几小时无效。所以这个呢急救病历表上清楚的写到说呢，他是到院治疗后死亡。各位有看过这个呢救护车这个报告就知道，有些会写说到院前死亡，还没有进这个急诊室急救前就死亡了。那这个案件是到院后急救无效死亡。那有趣问题来了，人是到院后急救无效死亡，表示挂掉的地点呢是在医院。然后呢，现在七楼跟一楼算不算凶宅呢？邻居都传说有个女的从七楼跳下来自杀后，屋主就很不服，跳是跳啊，可是不是在我这边断气哦。七楼的说呢，她从我这边跳的时候活蹦蹦的是个活人哦，我七楼不是凶宅，顶多呢有个脚印哦，鞋子留在这边，她往下跳，真正凶宅是一楼。一楼屋主更怒说，谁说我是凶宅啊，他跳下来的时候只是一滩血跟脑浆，人还活着，不信你去调报告，到院后急救无效死亡，表示他落地的一刹那呢，撞击的一刹那人是活着，没有人死在我这个店。所以七楼跟一楼呢都主张，原屋主都主张我们不是凶宅哦。啊，当然买到房子的很怒了，他就认为有人跳楼就是凶宅。所以请问同学，你是法官哦，很难判这个案子。第一个，到底有没有凶宅存在？第二个，如果有凶宅，到底是七楼还是一楼，还是两户都是？因为严格的凶宅定义来讲，是有人死在里面。按照这个严格定义的话，没有人死在里面哦，人是在医院死的哦，地上只有脑浆跟血而已呢。严格来说不算是凶宅啊。但是从广义说，一般人民的情感来讲哦，你买到房子呢，前面地摊呢，地上了一滩血了一滩脑浆，有人在这边呢自由落体坠落过后，心里都觉得毛毛的，要你说了这不是凶宅好像很奇怪。这就是呢具体个案呢含涉到法条里面呢，真的是非常难以认定的一个情况。所以各位的司法官真的很不好当哦，法条是死的，案件到你手上呢是活着的，有时候个案的认定上非常的这个难以判断。所以哦，司法的民众很不信任的理由在这边，因为民众的观点很机械，他觉得法律是公正的，公正就是应该有统一的一个标准，不应该有相歧义的裁判。但是我们圈人都知道，法律很多时候是司法官的一念之间，法条有是死的，但是个案的应用非常灵活。像我们事务所呢，最近呢，应该说前一阵子好久以前啊，有发生过一个案件，不是我手边经办案件，是其他律师的，但是说出来讨论是蛮有趣的。 老百姓很可爱一个非常简单的呢公然侮辱案件，两个邻居不和呢啊，为了呢什么停车的问题啊，浇花的问题呢，邻居呢相互交恶，有一天就吵架，结果两个人就互骂嘛，互骂一定没好话嘛，这个甲呢就骂这个乙呢，啊乙也不甘示弱。他们彼此都用嘴巴呢跟对方的母亲呢还有祖母呢发生性行为啊，互告到法院之后呢，刑事当然都是成立公然侮辱了，判个一颗罚金，民事庭就有趣了哦，两个人都主张说呢，拿刑事的这个起诉书跟确定判决说呢，对方构成公然侮辱，这个士林地院的法官非常可爱哦，对，是构成公然侮辱，所以甲呢骂乙呢，这个呢擦你妈妈好这个字呢判赔了20000块，那乙呢骂甲说呢擦他的这个奶奶等等哦，法官居然判的金额不太一样，3万还是5万，判下来当事人就很不高兴了，同样被骂，真的是啊，同样的一个侮辱的事实呢，我们法条各位教科书都念过，为辅经要斟酌当事人资历，还有所谓呢这个呢人格受损的情节个案认定，非常抽象啊，讲白就是法官一念之间，我们法律人都能理解说呢为什么会有金额的落差，因为整个法律的定义就是授予法院裁量权，裁量说呢人格受损的程度，还有加害人的资历，受害人的社会地位，你社会地位越高的人格可能受损越重，那你资历越多的判赔也多一点，这是我们圈内人念法律自己可以理解，但老百姓会觉得很奇怪，同样是被 X 这个字哦，为什么呢？妈妈比奶奶不值钱哦，跟你的妈妈发生关系20000块，跟你的奶奶呢发生关系30000块，老百姓脑袋就转不过来哦，这就是有时候司法呢没有办法得到人民信任的原因了 啊。讲这两个具体的案例呢，各位呢将来当这个司法人员后，你会遇到呢很多这种奇奇怪怪的事情啦，有时候判决的分寸上确实是不太容易拿捏了。那这个题外话哦，让各位呢简单的做一个参考哦，在这个无聊的法律理论之外呢，有时候动脑想一想看，如果你是审判者的话，那这一些的个案呢，怎么样去涵涉到法条的要件里面？好了，这个呢爷爷奶奶的事情哦，算了，我们赶快来看一下这个第五章呢反诉的一个章节。来，整个第五章反诉的一个基本定义呢，同学翻译一下第二页。什么叫反诉啊？这个小制度指的是啊，诉讼进行中，被告对于原告或诉讼标的呢，必须合意确定之人，利用本案的诉讼程序，就与本诉的标的或本诉防御方法相牵连的事件，合并提起的诉讼。写的文绉绉，各位翻译成白话文，什么叫反诉呢？均衡原被告的地位，立法者赋予被告反击的权利。所以你用最粗浅的白话文去记啦，什么叫反诉呢？就是赋予被告呢反控原告、反告原告的一个权利。诉讼一定是由原告率先发起的。所以你看一下书上所举的案例，反诉最典型的叫双务契约。在一个买卖的关系里面呢，甲告乙呢，本于买卖契约要求出卖人乙呢，移转标的物 A 物的一个所有权。好，既然是双务契约的话，乙对甲也有一个对待给付的请求权，乙也可以主张说呢，啊，你还敢先告我？你自己呢也还没有付钱哦，所以乙呢可以呢提起一个独立的诉讼，反告甲呢，要求甲呢给付价金100万，这就叫反诉，也就是赋予这个被告某乙呢利用同一个程序反击的一个机会，利用同一个程序呢，被告可以反客为主呢反控原告，要求原告呢履行特定的给付义务，这就是所谓呢反诉的一个基本制度。那很显然的，世界各国都会承认反诉这样的一个制度，理由在于呢， 反诉呢有助于所谓纷争解决一回性，以及避免裁判矛盾。既然你们两个之间呢就相牵连的案件呢，尽量的准你们合并在同一个程序内一起请求法院审理，不但有助于达到纷争解决回性，而且可以兼顾双方当事人的地位。你不能够只让甲可以告乙，你也应该让乙呢有反告甲的机会。所以呢，世界各国普遍都承认反诉的制度。这就是各位书上第二页所看到的，所谓反诉呢，就是反客为主的意思，让原本的被告乙呢可以反控原告，利用同一个程序提起一个独立的诉讼，反咬甲一口呢，要求甲呢履行特定的一个给付义务。这就是所谓本反诉的一个呢基本定义。好，那定义看完之后，这个章节的考试重点何在呢？这个章节的考试重点三个部分，各位很简单的呢注记在第一页，将来复习比较快。来，反诉章节的第一个重点呢，就是考你89年呢新法修正的一个内容了。那么呢，这个89年新法修正的内容呢，在259条，各位直接写一个结论：新法修正的内容就是放宽反诉的要件。为了扩大纷争解决一回性的机制，所以89年呢，在学者的主导之下，我们认为啊，反诉呢应该尽量放宽要件，只要是相牵连、相关联的案件，有助于纷争解决一回性的，都应该从宽的赋予被告乙呢有反击的一个机会。所以结论上来讲呢，89年新法修正的内容就是放宽反诉的要件。好了，怎么个放宽法呢？同学先念一下259条的规定。来，259条呢，写说呢，被告在言辞辩论终结前，就黑板上这个某乙被告啊，随时可以在本案系属的法院，对于原告以及诉讼标的必须合一确定之人提起反诉。请同学在法条里面的诉讼标的合一确定之人圈起来，这就是89年新法增订的内容。那么学理上呢，各位对照下第二页，学理上的重点就是呢，放宽所谓反诉主体的要件，放宽到对合一确定之人也可以提起反诉。好了，条文念完了，翻译一下什么意思？这个需要有人稍微带你看一下，否则你可能念不懂这个抽象的条文了。来，各位呢，你文字一个字都不用抄，因为书上都有，课堂上你回家前听懂的非常简单的观念，回到黑板上来看这个案例。旧法时代，你要看得懂新法，当然你得先了解旧法怎么规定的。旧法时代反诉的要件比较严格，尤其是在主体要件的部分。怎么个严格法呢？旧法的规定是，你要提起反诉，只能够以本诉的原告为被告。所以黑板上这个例子啊，像乙要反咬甲，乙就叫做反诉的原告，甲这个被反咬的呢就叫做反诉的被告。所以在旧法时代的规定很简单，反诉一定是呢主客异位，也就是反诉一定是呢原本诉讼的原告甲，就是白色粉笔，本诉的原告甲一定要成为反诉的被告。那么本诉的被告乙呢，一定要成为反诉的原告，就是原被两造互异地位的意思，角色互换的意思。这是旧法时代反诉主体的限制，反而简单，一定是要以本诉的原告甲直接成为反诉的被告，那反诉的原告乙一定是本诉的被告乙，这就叫做本反诉的当事人之间一定要互异地位。 这个旧法的规定有什么缺点呢？它呢没有办法处理诉讼担当的情况，所以同学你可以注记在书本的或者是小六法旁边，新法会修的原因就是学者发现的问题。什么问题呢？旧法时代反诉主体的规定无法合理说明诉讼担当的情况。什么叫无法合理说明诉讼担当的情形呢？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这案例同学不用抄，就在你书上第二页以下到第三页考题探索的部分，一模一样的一个例子。他说呢，甲乙丙呢本来是三个共有人，所以本诉讼呢是甲对丁要求呢返还共有物。那我们前面教过各位，共有人呢本于所有权的请求呢是一个呢法定诉讼担当，类似必要共同诉讼。 AD 虽然是甲乙丙三人共有，但是民法821条怎么讲呢？任何一个共有人都可以单独成为原告，担当其他共有人呢对无权占有的丁提起呢共有物的返还诉讼。所以 A 这块土地虽然是甲乙丙三人所共有的，但是我们不强迫甲乙丙要共同成为原告，任何一个共有人甲呢随时都可以自己单独成为原告，然后声明呢无权占有人返还土地给全体共有人。这就是标准的诉讼担当的形态，基于民法821条特别规定。这个民法821就是最典型的诉讼担当的一个呢实体法规范，赋予任何一个共有人都能单独的担当全体共有人进行诉讼。所以甲呢在本诉完全当事人事格，他可以一个人成为原告，要求丁返还共有物给共有人全体。那现在问题来了，丁呢不满意。为什么丁不满意啊？丁主张说呢，其实啊，我对你们这一块的共有物呢，是有地上权或者是租赁权存在的。丁说呢，你们这三个人很没有信用，当初这个土地说好租给我，或者让我设定地上权，所以我其实对这块土地是有权占有，我有租赁权或地上权，啊，你们三个共有人怎么翻脸不认人呢？所以丁呢，为了确认呢，他对这一块的土地呢有租赁关系存在，所以他想提起一个确认呢，对共有的土地 AD 呢有租赁权存在，想打这样的一个确认诉讼。那这个确认诉讼是最典型的与本案诉讼相牵连有关联的事件，合并在同一个程序里面，最能够达到纷争解决回信。因为呢，丁到底是不是无权占有，就是涉及到他到底是不是对细征土地有租赁权、地上权存在，所以当然应该允许他利用同一个程序呢，反控这个共有人，要求确认对 AD 有租赁权存在。可是现在问题来了，你要反告，依照旧法的规定，只能够列甲一个人为被告。因为旧的民事诉讼法259条提到说呢，反诉的被告一定要等于本诉的原告，所以你丁要提起这个确认之诉，只能列甲为被告。可是问题来了，你这个确认之诉如果只列甲为被告，反而变成当事人不适格，程序不合法。欸，为什么只列甲为被告会当事人不适格呢？回归到我们前面第三章教过你的共同诉讼理论。共同诉讼理论呢，确认共有关系存否之诉，对于被告共有人全体来讲是固有必要的共同诉讼。为什么对共有人全体的而言呢是固有必要共同诉讼呢？这你分析一下就知道。你针对呢被告共有人而言，针对呢共有的被告而言呢，先看有没有合一确定。答案是有的，实体法上合一确定。为什么？ 你的诉讼标的是 A 地的租赁权是否存在，所以 A 地的租赁权是你这个反诉的诉讼标的。那这个诉讼标的法律关系对共有人全体单一且相同，因为只有一块土地，就同样那块 A 地，那我是要确认对同样那块 A 地上面我有租赁权存在。那 A 地既然是甲乙丙三人共有的，所以 A 地上面租赁的权利义务关系也是由甲乙丙共有一个租赁的权利义务关系，所以的诉讼标的法律关系那个要被确认的租赁权利义务关系对共有人而言呢单一且相同，而且呢从诉之目的而言，有必要强迫全体共有人进入程序诉之目的才有办法达到。为什么呢？因为学界通说认为啊，确认诉讼，如果你还有印象的话，这个诉讼最大的特色叫没有判决的对事项。确认之诉不像形成之诉有什么对事项，所以确认之诉呢只有列名为原被告之人，这个诉讼结果对他才有既判例。因此如果你只列甲一个人为被告的话，将来判决既判例只对甲发生，那么对乙丙不发生。乙丙如果将来又争执说租赁权不存在的话，丁还要再列乙丙为被告，再提起一个确认租赁关系存否之诉，那么非常不符合实意。所以确认共有关系存否之诉，学说实务一致的见解是，共有人全体是固有必要共同诉讼人，一定要强制他们共有人全体进入诉讼，当事人才适格。所以答案就出来了，我们书上第三页文字写得清清楚楚。旧法时代，你只列甲一个人为被告的话，被告这边可能会当事人不适格，违反共同诉讼的基本理论规范。所以在旧法时代这个问题呢相当引人困扰。那这一次89年新法修正之下呢，259条大笔一挥，现在法条改成说啊，你的反诉被告除了是本诉原告之外，也可以顺便对有合一确定之人提起反诉。增加这个条有什么好处呢？作为黑板上，现在考你，丁如果要提确认诉讼的反诉的话，他就可以直接列甲乙丙三个人为共同被告。因为我们新法已经修正了，修正的259条提到说呢，反诉的被告现在不只呢可以单纯列本诉的原告甲而已，也可以把跟本诉有跟这个反诉呢有合一确定关系的其他人乙跟丙。这个乙跟丙虽然没有在本诉成为原告，但是因为他针对反诉的标的有合一确定的必要，可以把他们一并列入成为共同被告。所以透过新法的修正，丁所要提的这个确认租赁权的反诉现在直接可以列甲乙丙为共同被告，刚好可以适度的呢去挽救这个反诉主体过于狭隘的一个情形。那么这就是呢89年呢新法修正后要件论上的第一个特色，放宽法定要件，放宽主体资格的一个限制。那文字的说明，各位可以把第二页到第三页呢相关的这些呢说明跟案例呢回家自己稍微看一下。好，那第一个要件看完之后，请你翻到第5页，中间第3页这79年司法官呢，我们可能要留到礼拜4呢最后呢收尾阶段才能跟各位做解题的动作。今天呢回家前先把比较简单的一些要件论带同学看一下。第5页呢反诉的第二个要件必须在本案诉讼系数中提起，这是废话，因为反诉的定义就是合并在同一个程序一次解决纷争嘛，所以呢一定是要在利用本诉的程序合并在本诉程序中一并提起。那唯一请你注意的是刮胡二，只要有一个本诉存在你就可以提反诉，将来如果本诉不合法被驳回，反诉依旧独立存在加以审理。你注记在刮胡二旁边，其实不用注记了，书上就有了，第一句话圈起来就好。反诉的性质本来就是个独立之诉，这是答题的一个基本观念。反诉虽然是利用同一个程序合并提起，但是本质上不失为是一个独立提起的诉讼，具有100%的独立性， 既然是独立存在的诉讼的话，本诉将来就算撤回或者是不合法被驳回的话，反诉依旧可以的独立进行审理，这是个基本观念，请同学特别注意的地方。那第三个要件更简单，自己看一下，反诉既然是要求法院合并审理，所以理论上一定要在二审、事实审、言辞辩论终结前提起，最高法院法律审不可以再提起反诉了，也不可能到最高法院再提哦，因为呢最高法院呢是不实审理事实跟证据，不做实质认定，只去处理呢有无适用法规行有错误，所以逻辑上三审当然不得提起反诉。那第四点呢，各位特别注意一下，这个吼、哦、选择题考过，但是实例题反而不重要。第四个要件呢，就是法条讲的反诉必须跟本诉之间是所谓相牵连有关系的事件，它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怎么讲呢？本反诉间一定在法律上要有关联性，相牵连的事件才有纷争解决一回性的必要，所以如果你们是完全不相干的两个案件的话，基本上是禁止你们提起反诉的。什么叫做不相干的案件呢？比如说黑板上了、啊、甲告乙呢821条呢返还共有物呢给这个甲乙丙，那么丁呢可不可以反告甲乙丙呢什么返还借款100万？没有这回事哦，你占人家土地跟人家不跟你借钱呢完全是两码子的事，所以你不可以呢把这四人恩怨不分青红皂白全部合在同一个程序，所以丁不可以提起什么返还借款这种奇奇怪怪的反诉，因为你的借款请求跟本案诉讼的呢无权占有的法律关系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的牵连性，所以针对这种风马牛不相及呢毫无相牵连关系的案件当然不准你提起反诉。可是现在问题来了，什么叫做法律上呢相牵连的案件呢？这就是个抽象的概念，所以以前啊姚瑞光老师爱考了，各位书上第五页到第六页这一些呢都是姚瑞光老师呢带头呢他所研究出来的，那后面的学者大家跟着抄，所以姚老师自己做统计学的动作，他说啊我们实务跟学理上面所谓相牵连的情形呢包含这三个大的类型，刮胡一呢到刮胡三，然后刮胡三实务上类型还细部分成五个小类型，这个请同学自己看，其实你不用背，因为书上所列的叫仅供参考，姚老师书上有写的第五页到第六页这个一定叫相牵连事件，但不以此为限，如果你还找得到第四种第五种相牵连的案件当然也包括在内，那同学注记在第六页旁边。现在呢最干脆的反而是邱延公老师了，邱老师说吼体谅同学不要背得这么辛苦了，他觉得吼看同学去背这么多，像第六页实务上认为相牵连的具体五种情形你还要背这五种哦，太辛苦了，邱老师干脆提供你一个最好判断的标准。邱连公老师的见解认为，所谓相牵连呢指的是呢本诉跟反诉之间只要符合主要争点相通，诉讼资料可以相互援用，只要符合这两句话那我就从宽认定这个叫相牵连案件，所以邱老师的相牵连呢一般的学者称为最广义说，因为只要本诉跟反诉之间呢什么叫做主要争点相通，诉讼资料相互援用啊，写的时候写文言文，自己理解的时候翻译成白话文，这两句话意思是本诉跟反诉之间只要找得到一个共通的争点，还有呢找到一个可以共通的诉讼资料，诉讼资料就是攻防方法事实证据的意思，也就是本诉跟反诉之间你只要可以呢拉得到一点关系，什么样的一点关系呢？你只要可以向法院示明说 我提的反诉跟原告的本诉间有一个争点相通，然后有一个至少一个攻防方法、诉讼资料、事实证据相同的话，我就从宽解为这个叫做相牵连的案件。所以如果你懒得记第五页到第六页传统学者的一个类型归纳的话，你就直接记邱老师为首的最广义说的见解，用这样的见解去涵盖很多的案件，都可以被评价为是相牵连的一个事件。这就是呢邱老师最广义说的见解，请同学补充在第六页旁边。好，这是呢第四个要件。那至于第五个要件到第八个要件，这个同学呢请你自己看一下就好了，这都是看标题非常好懂的。像本反诉一定是要呢得行同种诉讼程序吗？这是当然的。第八个要件更简单，一定是法律没有禁止提起反诉。所以像613、624、639这种有明文禁止提起反诉的情形啊，法条有明文禁止，你当然尊重法条的规定。所以第一个呢，关于89年新法修正内容放宽反诉要件这个概念，我们就简单的为同学说明到这边。那回去请你自己看的呢，第八页中间所谓再反诉的制度，这个制度呢89年呢已经加以删除了。那什么叫再反诉哦？这个奇怪的名词呢，请你回家花2分钟看一下书上说明。哎，拜托，这个你有看就一定会懂，只是呢请你不要偷懒哦，花2分钟自己回家有空看一下什么叫再反诉这个奇怪的名词，你就可以了解为什么89年呢要把这个制度加以删除了。好，这是黑板上所提到的第一个重点呢，关于所谓的一个反诉要件的一个部分。好，那么反诉要件的部分呢看完之后呢，第二个重点呢在各位书上第九页呢所提到的所谓预备反诉的制度。但是这个名词呢我们今天呢课堂上呢不打算浪费时间说明，因为预备反诉哦，国家考试呢没有出现过，它是法研所的考试才会出了，因为它是一个呢法条以外学者自己创设出来的名词，创设也就算了，不同学者还有不同的概念哦。所以姚瑞光老师的预备反诉这个名词，它有一套讲法。第十页，骆永嘉老师预备反诉的名词，那么骆老师又有另外一套的讲法。也就是呢一个名词各自表述，不同学者有不同的一个概念。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请同学呢回家有空花5分钟看一下就好了。那么把81年台大法的题目呢稍微的对照一下，这个就是所谓预备反诉这个名词呢，请同学呢回家自己念的地方有看就可以懂了。这只是一个学理的概念，学者间有不同的陈述意见，如此而已。好，所以第二个重点呢，这个纯粹法研所呢学理上面创设出来的名词呢，我们课堂上不浪费时间请同学看，请你回家自己看一下。那各位呢今天在下课之前呢再耽误你呢大概6-7分钟的时间，来你看最后第三个重点，11页第四个标题，先稍微耽搁一下各位一点时间，我们把它讲到一个完整的段落。反诉章节第三个最后的一个重点就是反诉的审理，刚好涉及到我们今天所讲的跟客观合并相结合的上诉审三阶段理论。所以上诉审三阶段理论不只在客观合并会出现，本反诉也会出现哦。来，怎么样跟三阶段理论有关呢？同学看一下11页以下反诉的提起，这个你自己看一下，261条得以言此为之。各位2621你圈起来呢，这个居然在5等路试的选择题考题考过后，实例题不会考你，选择题考过。选择题怎么考呢？下列何种诉讼行为例外的不需要与书状得以言此为之，有够低级，但是杀伤力有够大哦。为什么呢？低级地方是在于死背法条了，杀伤力大的地方是你绝对不会背到这么冷门的条文。 二六一条就告诉你说，反诉是可以在言辞辩论开庭时，直接当着法官面出一张嘴说我要提反诉，得以言辞为之，例外的不需要以书状为之，有备就有分后。所以261条，请你注意一下，反诉的提起呢，例外的可以不必以书状为之。第二个特色呢，在12页，反诉撤回，这个呢264条的特别规定，今天你暂时不用管它。264跟诉之撤回有关，我们会留到呢第6章诉之撤回章节，后天礼拜四才会提到。来，重点在3跟4。反诉的审理，这个也简单，92年修正后204条，本反诉既然是相牵连案件，所以审理的时候不得分别辩论，应该要合并审理，合并辩论。这里204看一看理所当然的道理。来，第4点，反诉的判决，请你特别打3颗星号。来，什么意思呢？下面跟你列了一头拉骨，82年台大法院的考题，还有呢类似82年台大法院题目非常的多，像呢14页呢最下面这个问题也是一样。那这些台大法院的考题是在跟你强调骆永嘉老师的特殊见解，所以打3颗星就是吼，这种考题吼，骆老师的见解跟通说不一样。严格来讲，骆永嘉老师是少数说，可是既然是少数说，我们却要特别提醒你注意，因为会出这个题目的反而大部分都是骆永嘉老师吼。所以说呢，建议同学，如果你将来看到相类似的考题的话，我的习惯一定是两说并成吼，因为骆老师这个特殊见解，他个人很爱考啦，几乎不管是研究所跟国考出这个点的，都是他老人家个人在出的，所以你千万不要呢小看那个见解，最保险的方式两说并成。他虽然是极少数说，但你考卷上稍微交代一下他的见解，免得到时候万一他真的出题的话，你完全不提他的见解呢，分数会很危险。来，什么样的特殊见解呢？各位呢，问题的起源，你看13页，看一下382条的规定。这各位回家前呢，花一个5分钟时间看一下382条。来，这个平凡的条文在讲什么呢？382条呢，法条说啊，诉讼标的的一部分或一诉主张诉向标的的客观合并，其中之一达到可为裁判的程度者，法院得先为一部判决，本诉或反诉达于可为裁判的程度者一同。什么意思呢？这个条白话文翻译，各位一定会。立法者是说呢，本诉跟反诉其中之一达到可以裁判程度者一同。什么叫一同呢？可以先为一部终局判决。换句话来讲，白话文的翻译，来各位看一下黑板上这个例子。比如说买卖契约，在这个双务契约的案件里面，今天如果我题目这样考，甲告乙一个本诉白色粉笔部分，乙告甲一个反诉黄色粉笔部分，那么呢题目就问你，法院合并审理之后，本诉先形成新证，有可能啊，法院可能先形成新证，认为说呢，乙还没有移转 A 物的所有权，我可能2月1号先形成新证。啊，至于甲呢，到底有没有付钱呢？法院稍微审的久一点，他调查市政的结果呢，晚一点才形成新证，可能拖到4月1号才形成新证。实务的运作上确实可能，本反诉两个标的虽然合并审理，但是呢，法院可能先对某一个部分已经有定论，形成新证，已经调查完毕了。这时候请问你，先形成新证的可不可以先为判决？382条所谓先为一部判决，白话文的意思就是，当我审理完其中一个标的，其中一个诉讼，我先形成新证的时候，可不可以针对我形成新证的部分先独立下一个判决？为什么讨论这个啊？因为你不要忘了我们之前讲过的，本反诉的性质叫各自独立的诉讼，只是刚好恰巧合并在同一个程序，但是性质上不失为 两个独立提起的诉讼。既然性质上是两个独立提起的诉讼，所以三八二条立法者当然说，两个独立的诉讼，其中一个先形成新证，当然可以先下判决，所以我可以2月1号先对本诉的部分写一个判决书寄给你们，这叫法条所谓的先为一部判决。然后4月1号反诉形成新证之后呢，我针对反诉这个标的呢，再独立写一个判决呢，4月1号写完了再寄给你们，这个在现行法上称为各自分别独立为一部终局判决，依照现行382条的规定完全合法。因为白纸黑字382就告诉你，本反诉其中之一形成新证，你可以先对那个部分先下一个独立的终局判决。这是呢382条的规定，也是现行学界实务界一致的看法。但是只有骆老师一个人独排众议。骆老师独排众的地方他怎么讲呢？他说382是错误的立法，所以是立法论的批判，但是错归错，没有改之前还是得照做。只不过骆老师很坚持说这条文错了，错在哪里呢？本反诉既然是相牵连的事件，相牵连事件你204条又说要合并辩论，那你合并辩论合并审理，你却在判决的阶段允许他切割裁判分别为一部判决，其结果呢违反相牵连事件的本质。因为既然是相牵连事件，为了避免裁判矛盾纷争解决会性起见，最好的方式是合并成一个全部判决书，一口气用一份判决解决全部的纠纷。因为如果你允许它切割为独立的一部判决，那极有可能形成一个现象，什么现象呢？2月1号做成了判决，当事人可能2月10号上诉，分到 A 法官手上。那你4月1号针对反诉所下的判决，当事人可能4月5号上诉，分到 B 法官手上。如此一来，本反诉各自独立上诉到二审的结果，可能分别系数在两个不同法官手上，可能会产生重复审理裁判矛盾。所以既然你在反诉跟本诉是相牵连案件，那你204条又说本反诉要合并辩论合并审理，所以正确的规定应该是修改382，强制的认为本反诉只能下一个全部判决，只能合并由一份判决书统一裁判，应该要禁止它切割成两个独立的判决才对。这是骆老师个人的见解，理论上来讲这个见解很有道理，382严格来说确实是不太对错的立法，因为它会架空相牵连案件的规定，反而在上诉审阶段容易形成所谓裁判矛盾的一个情形。所以骆老师特别强调说呢，应该要修改382，强制的解为本反诉只能下全部判决，不允许它分别为一部终局判决才对。这是我们在书上13页骆老师特殊见解的部分，稍微提醒同学注意的一个地方。好，那这地方看完之后呢，跟上诉审三阶段理论有什么关系呢？来，同学看一下82年台大法言。最后收尾，请你看一下这个题目：甲主张乙呢承租他所有的 A 屋有违法转租的事实，所以甲要终止租约。终止完之后，诉请被告乙返还 A 屋，被告否认有违约转租的事实，并提起反诉，要求甲偿还修缮费用。反正就是有一个本诉一个反诉，两个人咬来咬去的，房东分跟房客呢互相告来告去的本诉跟反诉。好，第一小题，该诉讼中法院可否先就甲的本诉为判决？各位现在该知道这个题目在考什么了，考骆老师跟法条的不同，你怎么写呢？第一小题先写依照现行法382可以先就本诉为一部判决，理由交代一下，理由就是本反诉性质上是独立之诉，所以382条准你呢分别为一部判决。写完之后再写骆老师的见解，我们刚刚讲的骆老师反对382，理由稍微交代一下。这就是第一小题，非常简单的法条立法论批判的一个问题。 好，第二小题，请你打两颗星号，看清楚。在该诉讼本反诉的诉讼中，如果法院认为甲的本诉跟乙的反诉均无理由，同时予以驳回。各位你看清楚，把同时两个字圈起来。这个题目怎么设计的？同时强调的重点就是一审是一个全部判决哦，他把本反诉合在一份判决书，一口气全部判掉。所以关键字你把同时圈起来，强调就是一审的本反诉是一个全部判决。既然是全部判决，看清楚了，于上诉期间内，只有甲对本诉提起上诉，某乙的反诉是否先行确定。各位似曾相识，在考什么呢？全部判决其中的一部分上诉，那永远都有上诉审三阶段理论的适用。所以第一个问号答案是某乙的反诉没有先行确定，理由上诉不可分。各位借这个题目跟你强调，上诉审三阶段理论只要你一审是全部判决就有适用。那一审是全部判决的情形，除了客观合并之外，本反诉也可能产生全部判决的情况。所以只要你一审是全部判决，不管是客观合并的全部判决，还是本反诉所造成的全部判决，全都有所谓上诉审三阶段理论的适用。所以第一个问号，某乙的反诉没有先行确定，因为上诉不可分。第二个问号，你现在更清楚的知道千篇一律的考法，第二审法院可否就某乙被告的反诉为审判，考的是第二阶段审理阶段，那你要怎么写呢？不可以，因为审理阶段回归处分权主义，反诉虽然因为上诉不可分乙审到二审，但是请你切记，有乙审不代表可以直接审理，能不能审理依旧回归处分权主义。回归处分权的主义的结果，除非在二审被告乙针对反诉有附带上诉声明不服，除非他有放马后炮，否则反诉这个案件不当然成为二审可以审理的对象。这就是三阶段理论第二阶段审理阶段严格回归处分权主义。再借由这个82年台大法院的案例呢，把我们今天讲的全部判决跟上诉不可分的理论呢，这个三阶段理论之间的关联性，再完整的跟同学做第三个考题的复习。好，那时间的关系，我们呢先把反诉这个单元呢看到这边，剩下最后一个79年司法官的考题呢，礼拜四一开始呢再来跟同学做介绍，那紧接着就要进入到变更追加跟撤回的单元。